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抽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朋友你好，我是演员濮存昕。我们从暴风雨中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力，也从乌云遁去的天地间似乎望见了生命的光辉。今天我想与您分享一首诗人李浩的作品《风暴》。黑沉沉的一团乌云下，打不开心源，就连风带来的亘古之言也打不开。黑沉沉的这团乌云走动在你我之中，道路上升起的荣耀似乎眼前的明天，窗台上的书籍与云中积散的沙土，总使少年的心像光一样陷入茫茫林间，而他的田园空旷，空对着轰隆隆的海潮。他们希望光辉医治山脉，让身体醒来，追随那个死去的精神进入风暴。 以上内容由国家大剧院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旅游天气预报，我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我们今天直播之前，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这个北京的话呢，今天还是比较热，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33到34度之间，未来呢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应该在34、35度。虽然气温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现在大部分地方的相对湿度啊都在50%到60%之间，所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这个湿度呢也是比较短暂的。那么整体来讲，今天的这个平均相对湿度应该是在70%-8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就是36、37度了。城中心区域，现在呢都是36、37度的气温。那么再加上湿度的影响，体感温度恐怕37、38度、38、39度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中午前后不建议大家长时间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呢，只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明天凌晨会给北京带来一次雷阵雨天气。雷阵雨呢会使气温有所下降，但是闷热的天气 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呢，在30度左右的气温，有这80%-90%的相对湿度，人们感觉的闷热感还是比较强的。这是在北京。那么，作为这个整个北半球来讲，前段时间都是受热浪的影响，气温整体都比较高。那么未来几天呢？应该是这样的，尤其在欧洲，明后两天影响欧洲的雨水啊和降温天气将继续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呢，主要将会给北欧、中欧东部、东欧西部等地呢带去明显的降温。中欧等地啊，最高气温普遍啊将下降到25度左右，天气是比较凉爽的，去这些地方旅游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不过呢，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等地呢，随着降水的倾泻，气温将这个再次回升。那么法国一带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在下周一开始啊，西欧等地呢也会迎来新一轮的雨水和降温天气过程。这是欧洲。那么作为这个美洲的话呢，应该说最近也是开始降温了，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平原到美国东部东南部地区，沿海一带呢也会出现降水，不过这个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德克萨斯州一带呢，明后两天将会有重大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在墨西哥湾这个沿岸呢，这些地区要防止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发生。而在美国的西北部，华盛顿州啊以及加拿大西南部呢，明后两天受这个低压系统的影响，将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伴随着降水呢，这里的降温也是比较明显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不过呢，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大部分地方以及北部平原还是晴热天气，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那么作为亚洲呢，这个整体天气来讲，还是比较炎热。在这个印度啊，这个由于这个季风气候的影响，这个降水是比较多。目前呢，根据预报来看，至少在本周末，甚至到下周初，印度西南部在就是季风降水啊还在持续，而在印度的东部和中北部，降水呢预计在这个周末就会停止了。那么咱们最后呢再关注一下龙目岛。龙目岛呢刚刚发生了地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啊基本上是晴热少雨天气，对于救灾是比较有利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也希望在全球环球旅行的朋友们能够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个新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五的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一周呢，在每个周五啊，我们就周末任你游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就意味着这周辛苦的工作即将要结束了。 嗯 啊，旅行的朋友呢，在周末有很多这不同时间出发的一些时间点。 嗯， 你比方说有这个从明天开始正式进入休息的这个时段的，也有很多朋友从周五开始呢， 提前进入周末状态， 连着一个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可以稍微的走远一点，所以这也叫一个大周末的概念。 嗯， 那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呢？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还是得找凉快的地方去，不是吗？ 对。 刚才我们听这个预报的时候，就是说到有一些地方还是多雨的天气，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计划自己出行的方向。 嗯， 今天周末任你游，我们要去哪儿呢？还得说不远的地方。 对，首先我们昨天去了一个比较远的海岛哈，这个周末是去不了的，我们昨天在夏威夷。那今天呢，我们在北京周边找一找靠海的地方。 火，北京周边靠海。 一般说， 想想啊， 对，北京周边可能大家想天津， 天津 对， 唐山离得近点， 然后或者是秦皇岛，咱们再走远一点， 嗯， 其实到了已经是东北的地界了。 哎， 嗯， 一说东北，大家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东北啊，对于 凉快。 华北平原来讲，确确实实温度要低一些。 是， 但是前一段我们也听说哈，在东北某些省份也有高温极端天气的出现。 嗯， 我看到一新闻呢，当时我觉得这新闻逗乐了吧？我觉得啊， 嗯， 他们说水库里的鱼热死了。说哪儿啊？当时那个标题说辽宁啊，某一个地方，辽宁离咱们这个华北平原是最近的东北的省份嘛。 嗯， 所以一说到这个呢，就觉得哎是个笑话。但是事实上前一段的极端天气真的是影响了北半球大部分的地区， 是 包括东北在内。但是我也同时看到另外一条新闻， 嗯， 说在黑龙江啊，一入秋之后，这个秋呢跟咱们在中原和华北所理解的立秋这个概念不一样。 嗯哼， 他们进入到这个秋的概念呢，基本上就已经穿上厚厚的衣服了。 是 什么样的衣服呢？他们说毛衣穿上了， 嗯， 啊，棉袄有的背上了， 嗯， 有的羽绒服也套上了。但是我们指的呢是比较靠北的地方。 对，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他就来自辽宁省的一个靠海的城市。 哎，这刚才说了半天，还是得找海啊。 对， 找海，有海风啊，有海鲜， 嗯， 这都是这个夏天到尾巴的时候，大家觉得特别特别过瘾的地方。 嗯，我们来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于成新来自我介绍一下。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刚才说于成新这位朋友呢，是在我们俩眼里是小朋友哈， 嗯， 是吧？很年轻的朋友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现在是在北京上学 啊？对，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在读研究生 啊。怪不得你们熟啊，这是同门是吧？ 不，我们差的太多了，所以其实并不熟。 哦，不熟啊，年龄相仿嘛。 啊，好吧，我很愿意。 成新是哪里人 啊？我是辽宁丹东人啊，就丹东的， 啊，辽宁丹东是吧？ 嗯， 对， 嗯，辽宁咱们熟的地方比较多，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来的辽宁的朋友，包括咱们北京喜欢去东北旅行的朋友，介绍辽宁啊，介绍特别特别多。 是， 说过很多地方了。辽宁最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沈阳啊、大连啊， 嗯， 是吧？ 是是是， 这方经常会提到。 对， 包括我下午的节目那个搭档啊，也是辽宁人。 他是哪儿的？ 哎，这个我们搭档赵亮啊， 铁岭的。 哎，他不是你大城市的， 嗯， 啊，他是哪儿的呢？他是锦州人。 哦， 锦州应该在 锦州小烧烤。 哎， 对，锦州烧烤也很有名， 嗯，北京现在某几个区域当中都有那个招牌锦州烧烤， 就是锦州小烧烤已经代表了一种地道的 嗯 烧烤的那种风味的代表了。 丹东人可能听了以后过一会儿他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丹东人的吃法他不像烧烤那么重口味。丹东人吃的还是比较清淡，因为他们那海鲜就是新鲜，直接蒸和煮就可以了。 你跟我一样开始都是这么以为的 啊， 其实他挺重口味的。成新，刚才我们说这个锦州离北京距离这地理上算是近的，丹东恐怕就离得稍微远一点。 对，稍微远一点，因为像现在如果北京的朋友开车去的话，从沈阳中转大概要开11个小时左右。 哦， 一般来讲，我原来听到他们说去大连啊，有人是尝试过，飞去当然也可以，火车去绕一个大弯儿， 对对对， 然后开车也是一样的，沿着那海岸线一直这么开，这么开， 嗯， 它是先到北再到南，然后绕到大连。 对， 丹东呢也是开车需要大概10个小时 以上。对对对对 对， 啊，对。但是其实开车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嗯， 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就我考来北京上大学嘛， 嗯， 然后家长就说，哎，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开车去北京玩一玩得了。 哦，那时候当时旅行的概念， 对，但是还没有考虑过室内限行的问题。我们开着丹东的车，就从早上出发。 我就记得中转中午吃了个饭，晚上天黑就到北京郊区了。 在哪儿选择了中转？ 我们是就在沈阳，因为从沈阳那个高速直接走的。中午到了之后吃饭。 京哈高速。 啊，对，三个小时到沈阳大概，然后再一晚上就到北京。 啊，那是哪一年的事情了？ 那是一二年，2012年。 哦，那就来北京已经6年。 对对对。 他上学的时候我都毕业了。你说我俩能熟吗？ 对， 不可能。 是，但是还是这同门嘛。 对对对对对，有感情。 对。这个叫师姐哈、 别师 姐 好，师妹 、这个不管是师姐师妹，这丹东人特热情好客啊、跟我们今天好好介绍一下丹东。其实提到这样一个名字，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丹东出现在新闻当中的这个频率稍微高一点，因为它是一座边境城市。 对、 是是、 我们一般提到边境呢，总会觉得哎，有好多神秘的事件呀，有好多这个大家不了解的一些幕后的一些东西哈。 我们丹东真的就有紧邻着一个神秘的国度。 对，我们其实跟朝鲜这样一个一衣带水的这个国度是刚好，丹东是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站，是咱们国家离朝鲜最近的城市了。 对对对， 所以呢经常会提到丹东，会有一连串的关键词。你比如说说到鸭绿江， 是 啊，说到咱们的中朝友谊大桥， 对对 啊，这样的一些符号呢都会我们勾勒出丹东一个很模糊的轮廓。但是我们今天要听一听一个丹东人如何在这个暑期当中介绍你的家乡。 对， 好好 给我们当一下导游。 在丹东生活了那么多年，一定对自己家乡有很多很多我们还不认识的那些了解的部分哈。那个丹东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一个很大的城市，还是一个比较小的边境小城？ 丹东真的不算大， 嗯， 就是在我印象中，从城的不算新开发的区域，就是老城看的话， 嗯， 从最靠边的最西边到最东边吧， 嗯， 那整个全程下来，打车也就12块钱，我们丹东是5块钱起步， 听到了啊， 就完全不贵，就 是一个生活很便利的小城市 啊。 对 对 对， 出行主要是靠公交车 啊， 基本都方便了。 刚才我听到程鑫在讲这个从西往东，他犹豫了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犹豫呢？我们知道，对于北方很多城市来讲，如果是正南正北啊，你就会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上的分别。 对，没错， 你会非常非常清晰的知道你要去东去西，你怎么来表达你自己这个东西的概念。但是事实上，对于程鑫来讲，你们的城市不是这样，是吧？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吧，因为它是海江岸吧，算是。那江边呢，它并不是一个东西直向的，它更有点像。北偏南45度，像一个45度角。 嗯， 那我们市内主要的大街都是靠着这个海岸线来修建的。 哦， 所以就全都是斜的。我从小就家里说话，比如说你去哪哪哪都是以一个区，说你去那个区，你去江边，你去山上，没有说你往北走往东走。所以我大学之后来北京问路特别愁，我说司机师傅我要去哪哪，他说那你别坐我的车，我要往北开。我说那 他根本不知道北， 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去到对面啊。我说哎，费劲。 程鑫跟司机说我要去朝阳区。如果按照老家的习惯的话， 对对， 司机就很懵。对， 所以你刚才说你们的城市是沿着海岸线 对 来规划它的道路的。 是 啊，一个海滨城市一定有海风相伴，一定有海滨特殊的那种风情。一般我们提到海滨城市的时候，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讲，南方是更多一些，是吧？我们一说到海岸的城市，你像我们说厦门呢、啊， 嗯， 说到上海啊， 嗯， 啊，说到更多的都是南方的地方，北方这个海跟南边肯定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没错，起码。我还很少见过每天有人在江边晒太阳的，没有穿着泳衣去的。就大家更喜欢的是散步，就是以一个江滨的方式在江边的这个大道上去散步嘛。 嗯， 丹东其实规划的时候就把江边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休闲区，所以它绿化做得特别好。同时呢，它把很多的区域都开辟出来，修了很多，比如说凉亭啊，比如说观景台，还有一些可以下沉到江边的台阶，就涨潮的时候可以去吸吸水啊，啊，还能看见有人去下泳、冬泳等等，这个都很多。 他刚才说没有人在沙滩上晒太阳这件事情，确实跟南边的城市是不一样啊。那也就是像等于像我们说明了一下，你们的温度其实每年不会那么热，对吧？ 对，其实我们家的温度真的非常完美， 温度不高。 对，它往年啊，今年有点特殊，往年最高不会超过25、26度。 到了。 所以夏天真的没有冷空调吗？ 我们家到目前为止没有安过空调。 你刚才说那个温度的数字再说一遍，最高不能超过多少？ 25、26吧，28撑死了，我觉得。 那你说你安空调有意义吗？是吧？ 没有意义，咱们室内也就是27、28度的温度设置吗？ 今年稍微有点反常，就是前段时间我和母亲聊天，我就说哎呀，北京太热了，受不了。他说那你不用回家，丹东今年也一样，今年丹东温度竟然达到了30多度，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然后我妈非常着急说，看来是不是也得买空调了。结果这两天就下雨了，温度立刻就降下来了，现在也就到不到30，就空调他说可以在半路上退回去了，用不着买了。 哦，那就是每年确确实实没有那么极端的热的时候。 对，不仅中午不是很热，到了晚上会稍微有点凉，可能还要盖被睡觉，要不然会着凉。 基本上沿海靠海的城市都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 对对对， 哪怕是像香港这样白天也依然很闷热的城市，到了晚上海风一吹， 对，就很舒爽。就晚上你可以在江边去溜达散步，就是你晚上没地儿去了，也没有电视看，完全可以出来走一走，然后江边的灯啊各方面的景色都很美。 我看到过关于丹东的一些图片，拍到你们的大桥，拍到那个江边的一些你刚才说到的灯光的一些景观， 啊、对， 非常漂亮。但是我同时有一个疑问，因为辽宁啊，我们知道也是旅游大省了，因为好多好多的景观分布在辽宁各地。 嗯， 我们通常会说到辽宁最有名的地方，大连是其中不能不提的，而大连离你们是最近的。 嗯， 大连基本上就在你们的往东，哎，应该是西南方向一点，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西南方向一点， 一直延伸啊。 但是大连的名气太大了，所以以至于大家一说旅游去大连，那肯定是一个必去的地方。 是， 它可以举出好多好多大连的一些景观啊，它的岛屿啊，嗯、是吧？那如果相对于大连来讲，你觉得你们有什么样的资源能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说一说，介绍介绍你的家乡，能够去那儿玩什么？我们看什么？吃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拿大连和丹东比、 嗯、 大连我也去旅游过，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嘛，那你旅游的时候可能要详细规划。 大连的朋友接下来要听的时候要注意了， 竖起耳朵， 绝对没有 任何有对比啊。 就是对于到了一个大城市你去旅游的时候要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嗯、 那如果今天我跨的区域太大，可能我一天行程就很紧、 嗯、 但丹东不一样，如果你不算周围的郊县那块的很多的景区的话，只在丹东转，那你就不用很详细的规划。 嗯， 因为其实 这是一个懒人 对 特别特别愿意做的事情啊， 几乎你比如说你坐公交车坐个4、5站，一下车就是个景点，它很舒适很方便啊。比如说我家就住在江边，这离抗美援朝的这个鸭绿江桥特别近，就从我家出来到江边一直散步去也就20分钟就能到桥底下、 嗯、走着过就20分钟， 对，没错， 离江边就20分钟、嗯、 对，我们从我家到这个断桥打车都不够5块钱，就是觉得很亏， 所以 是 不是都没带， 它就特别亏， 什么价都没到， 对，没错， 嗯嗯， 就感觉上车然后一踩油门到了，就这么近。 你刚才说的断桥其实可以多聊一句哈、啊嗯、因为我们一说断桥大家想到是西湖可能更多一些、嗯、但是实际上这个断桥的概念呢是在鸭绿江上的几座大桥之一， 没错， 嗯， 没错。其实断桥这个概念是可能真的是丹东人固有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他不会喊什么中朝友谊桥啊、 嗯、 啊中朝大桥，就是断桥、 嗯、 或者旁边那个没断的桥， 当地的一 个叫法，对，没错，叫断桥。它其实一开始有两座桥， 嗯， 就这是我见过的距离最近的桥了吧，就我小时候没有概念说为什么两个钢的 桥 离这么近，没错，特别近。 嗯， 然后其实呢后来我长大去学习历史知道它修得很早，像断的这个桥它是在1909年就已经建成了、 嗯、 它是一个铁路桥、 嗯、 当时是为了沟通朝鲜和中国嘛， 嗯， 后来呢到了1943年觉得这桥不够用了，我就再盖一个桥，而且都不是中国建的嘛， 对，就在附近又盖 了，没错，在旁边又盖了一个，都是铁的桥、 嗯、 断的这个桥呢它的长相有点像情深深雨蒙蒙依萍跳那个桥，就都是一个圆弧状的。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里面啊都有那个就是影视城里面， 对，没错， 专门做的那种， 对对对，都是一个圆弧一节一节的，而旁边那座桥呢是反过来是往上的一个尖儿啊，就这种 它看起来特别有年代感， 对，没错，而且它的颜色一看就是一种古式桥，就不是现在特别恢宏的颜色、 嗯、 而透着一种沧桑的感觉， 嗯， 像这个断桥它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它本来是可以通行的，但是战争的原因嘛就炸断了， 对， 所以现在 只剩下中国这边的四个桥墩上面是有桥的、 哦、 那本来是一个12孔桥，现在只剩下四孔、 嗯、 所以呢咱们这 边是断掉的， 对没错，那边就只剩下桥墩了、 嗯、 桥梁全都没有了、 嗯、 咱们丹东这边的断桥呢现在就开辟成了一个风景区，就是一个景点、 哦、 是一个鸭绿江断桥， 它是挂了牌子就叫鸭绿江、 啊、没错，鸭绿江断桥 对、 嗯、 大家如果是你刚才说了两座很近的桥， 对 断桥这边呢大家可以上去，可以断桥上去走一走，然后新的那边那个通行的桥， 对，现在还是负责，就是这个新的桥，没错没错，它现在是唯一一个可以连通中国和朝鲜的铁路桥， 嗯， 就是有一辆火车叫就 K27 和 K28， 它是沟通中国和朝鲜的。 K27 和 K28 是会开到北京来的吗？ 对，就是从北京开，然后开一宿，第二天早上到丹东。 哦、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从北京站出发。如果这样的话路过你们家， 对对对， 去朝鲜那边， 对，每周有三趟是可以出国境的、 哦、 剩下是只在丹东停就不走了、 哦、 所以乘坐这个 K 字打头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去丹东也还挺悠闲的、嗯、 对、 嗯、 这算是一个国际列车， 对对对， 丹东 是 一站， 是国际列车、 嗯、大家如果有过去朝鲜旅行的这个经验的朋友，我们知道原来是航空这边有航线可以飞，然后从火车这个角度呢也可以从北京站出发， 对对， 直接去， 对，但是为什么不在丹东停一下呢？ 对，说得好，他就是问大家，你如果要去的话，你还不如先到丹东， 对， 哎，你先玩几天，是吧？然后你再走， 对，到时候你可以走着就过去了，方便。 今天我们跟随程鑫一起去到他的家乡丹东哈，说起自己的家乡，其实生活了那么多年，有很多熟悉的感觉，但是一旦跟人聊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觉得说自己离家乡离开这么些年以后，好像 有 一些。就是很莫名的生疏感， 对， 对，我们也陪同程鑫一起来回忆他的生活的地方，稍后在环球旅行家的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在周末任你游、 我们 一起去到丹东 聊丹东、 嗯、 好， 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焦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种行 模式，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周末任你游，咱们去的是东北，东北的边境小城丹东。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还是特别愿意称呼他小朋友，因为他确确实实很年轻，在北京上学的，来自丹东的于成新。 好，大家好。 成新今年是上研究生， 对，研一， 一年级。在北京这么长时间呢。成前跟我说，他由于学习的关系呢，可能回丹东最近也比较少。 对 啊，想家吗？ 我近半年都没回家，其实不怎么想，但是 我觉得说的是实话。有的时候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在自己比较忙碌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来不及想。 在自己学业和事业处在上升期的时候，一般 你像 都不是很想。 我这样就开始想了， 因为咱们都在走下坡路。 成新在丹东生活了应该二十年， 大学之前一直就是啊， 也 没有去过别的地儿， 对，应该说对丹东， 把我的青春都献给了丹东。 青春呢、你现在的是青春呢， 现在是正青春。 对啊，可以说对丹东可能每一条大街小巷，那些房子、那些建筑、那些可能你提到旅游景点，你都特别的熟悉了。 对 啊，那丹东，你刚才说它面积比较小哈、我就想到有一些大城市呢会有功能区的划分，对吧？你像我们一说到北京，就说 CBD 是什么样的， 对， 说到它的这个产业园区是什么样的， 对。 那丹东会不会也有一些功能区的划分呢？虽然小，但是是不是也会有你熟悉的一些地方？ 对，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简称就是麻藏。 对，其实怎么分呢？就比如说像我住的地方，这么说，丹东现在有3个区，振兴区、振安区、元宝区。那在我们心目中呢，城中的位置是相对好一些，然后它旁边会有比如说 七经街啊，这是一个商业区，还有五纬路啊，或者它是一个学区，就是小学还有高中等等。但是现在呢，新修了，比如新修了金山镇特别远，然后新区在西边也特别远，然后我们主要还是在中间这个小城的旧城里活动， 老城 啊，对，老城。嗯嗯，对， 你刚刚说的新区特别远的概念大概有多远？李成忠， 其实打车，嗯， 也不会超过12块钱， 也不 会， 我觉得20， 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 刚才说，所以说那个老城范围里面大概10来块钱， 对对对，肯定来回走都够。 嗯， 对， 嗯， 特别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街道的名字的时候，熟悉东北某些城市的朋友们， 嗯， 一下就觉得哎，好熟悉的名字啊， 七纬路 什么 是吗？ 什么几纬路？ 对对对，啊，对，五纬路啊，六纬路，七纬路， 啊， 还有七经街， 对， 啊，对， 它是以数字作为开头， 对， 然后以纬或者经， 经纬度的那个经纬， 对，对对对， 所以事实上，如果说不是正南正北，但是它基本上给我们一种概念，它的纬那就是东西走向， 对， 它的经，我们刚才说经是叫街是吧？ 对， 经是叫街，纬是叫路对吧？ 对对对，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啊，千万不要搞混了，肯定那个经后面不会加上路，纬后面不会加上街， 是没错没错， 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东西和南北，一个经一个街一个路是不同的， 而且还真是按照数字去排列的。 对对对， 我想起来就是，比如说住的区域有什么七道沟、八道沟、九道沟，这都是按数字排列的。我小时候也没有想过，就是习以为常的这么叫了。今天还觉得真的是有数字排列规律的。 突然总结出了规律来。 对，其实一个城市的它的大街小巷的名字呢，往往能反映出这个城市很多自己独特的那个文化的特色。 嗯， 其实我记得很多大的城市在后来起名字的时候，容易用某些其他城市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 对对对对对对， 你在上海、在北京，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 对对， 什么南京路啊， 对，这样的， 对 对 对， 尤其在上海啊，是好多好多路都是其他省份的名字， 对 对 对， 对吧？陕西路。 我有一次去玩，应该是去南京还是哪儿，看见了一个丹东街。 哇， 对啊，对对对， 哇， 你觉得太熟悉了，是吧？ 我说这怎么回事？ 亲切极了， 写的就是丹东，我说啊。后来发现他们就是把各个城市的名字命名而已， 对对对， 也没有跟我们家乡没什么关系。 是，但是刚才说到你小的时候的那些记忆，在过了很多年之后，特别是你在北京在上学之后，再回到丹东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这么多年城市在这个发展当中的一些变化？ 对，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家里是住平房的，就那时候那个感觉是一种邻里之间特别热闹。后来 他们家小时候好有钱，住平房，平房人不得了。 后来 四进院还是六进院， 这些就是改造升级了之后都变成楼房了嘛。 对， 然后现在就搬到了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所以每次像我从初中开始就经常在江边玩，就是去散步啊、聊天啊、和朋友一起走。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断桥有什么呀，每天都看，或者说这海鲜无所谓，天天都吃，没有一种觉得啊家乡真的有特殊的感觉。直到我上大学开始，我大学第一年跟家里打电话，我就说我特别想吃家里的螃蟹。 哎呀，你们家螃蟹太好吃了，就是吃梭子蟹的是不是？ 它是，对，梭蟹就是两头带尖的，还不是圆形的。这个螃蟹做法特别多，你可以清蒸，你可以酱炒，然后你就是还可以烧烤、烤蟹等等。 梭子蟹其实对于不太会吃螃蟹人来说是一种福音， 它 里面都是 肉，非常方便。 对， 它从中间片开，对，就拆开壳，然后从中间断开，直接拿着啃就行了，非常方便。 嗯， 就在我印象中，这些吃食好像来了北京之后就很少遇见， 或者说，即使现在就是都能买到了，价格也不菲。 但是你不是说你天天像他们一样哈，在家里边，他因为他每一顿饭他可能就离不了很多很多东西， 是 在这里不一样了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小时候吃虾吃的特别多，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吃虾会恶心，就是天天吃天天吃，然后我出来之后跟朋友吃饭，然后就说点虾，我说不要虾，虾这么好吃你怎么能不吃呢，我说哎呦天天吃不当事儿， 吃腻了。嗯，这个对于城市的记忆的变化还有哪些？ 其实每次回家下了火车站，车站呢就在市中心，就觉得有一点儿点儿发生的变化，比如说市中心原来是比较普通的商店，现在都修建了比较高的楼，像在市中心很近的一个酒店现在升级成了希尔顿特别高的楼，那是在我心目中丹东第一次和国际接轨的时候。希尔顿啊，像在2012年，就是我高中毕业，丹东才修了第一座万达， 在万达广场之前，我们都对这些全国知名的什么连锁东西都没有概念，我们都是活在丹东自己的一个小生活圈里，就吃饭啊，那就去你爱吃的馆子，我们也从来没有说你去商业街吃饭，我们的馆子都错落在不同的大街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直接去，就没有说啊这条街全是饭店你挨个挑，不是，都是零零散散的落在一个位置，反而是觉得你会有针对性的去找。 嗯嗯，所以现在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有时候回去之后发现每一年可能多多少少都在增添一些东西。 对对，没错，像前段时间我母亲特别高兴的说丹东要开第二家星巴克了，我说哎呀我说你来北京我天天请你喝，满大街都是，你别这样。 很可爱啊，就像就是有时候就朋友的老家来人，然后要专门来北京逛宜家一样，因为很多地方还都没有开到这样的一些。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还是依然处在一个慢慢跟国际接轨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如果现在回到丹东，你必须要干的几件事情排前几位的有哪些？ 哎，这个话问的特别地道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从老家来北京，然后有一段时间你要回去的话，你总会想我一定 我要回家干嘛干嘛干嘛， 我列个清单出来。 就前三位一定是吃，就是换着样的吃。 吃哪些？快跟我们说说。 就是首先我觉得丹东最有特色的，也是我最想念的是海鲜。就海鲜这个东西呢，是就是习以为常，你每顿都会吃。 你先等我插一句话哈、啊，现在北京很流行吃丹东的蒸汽海鲜。 哦，对对， 都说自己是从丹东飞过来的。 没听过，我不知道， 就是 海鲜不太熟， 就是证明自己的海鲜的材质很新鲜。 蒸汽海鲜 ，它就是用那种蒸汽锅。 哦， 哎，直接把那个生的海鲜放在蒸汽锅里面，就直接用火蒸就行了。 你们那儿也这么吃的？ 我没有，其实我是， 你看啊，我这一问一条，他这事儿就明白了，你知道吗？ 对， 其实我是从。大三有一年回家，大家一起吃饭，说：“哎，江边开了一家蒸汽的，咱都没去过，去尝试一下吧。”我才知道什么是蒸汽，但其实就是清蒸嘛，就是 对，其实就是清蒸， 对，就是我们家都是拿锅里蒸的， 起了个高端名字。 对对对，我们也觉得很新鲜，然后去了就发现，哎呦，还不如回家吃呢，这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们自己如果吃的话，大概都是 像比如说贝类啊，我们就。丹东话叫什么蚬子啊，还有海螺啊，皮皮虾就是虾爬子啊，螃蟹，海鲜还有鱼，就比如说面条鱼，就这些 面条鱼， 对，面条鱼当时好像就只有丹东某些区域有 了。这个面条鱼啊，我发现啊，在北方的海边，你到唐山去，他们说吃面条鱼，这是客人来了上面条鱼， 它长什么样？像泥鳅那样？ 它就是特别小，特别短， 对。 有只有一个半个手指 那么 长吧，然后是金色的， 没有鳞片，是那种就像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小鱼， 看不出明显的鳞片，然后基本上是和鸡蛋一起炒，对， 裹着 味道特别好， 嗯， 是现在也很少见了，就小时候吃的很多，就是这个面条鱼都已经算是给贵宾来了，我就给你吃面条鱼啊，这样， 稀有的， 对，都很少。 海鲜你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啊，就是这是必须吃。 对， 必须还要干嘛？ 对，其实丹东的烧烤我觉得很有特色。 哎， 我一个 这个刚才刚说过， 要 PK 锦 州 小烧烤了。 锦州烧烤不是在北京 我朋友 也很有名， 特意去锦州吃烧烤，回来就当然不是歧视啊，就说锦州烧烤的确好吃。 嗯， 我还是觉得丹东的更好一些。 嗯， 有什么特色？ 丹东现在是两种烧烤，因为毕竟是和朝鲜族有很多交融的地方嘛，朝鲜烧烤特别多，那其实北京也很多了，就是那种铁盘，然后一些朝鲜调料的肉，另一种就是俗话说撸串，我们串特别多，所以在这里面呢，什么牛筋，还有这个叫这个 反筋，是所有一切能想象的都能串成串， 几乎都可以。 来问诚心一个问题 啊， 这个串你吃过吗？叫勾魂串串。这是丹东刚刚发过来的 老街吧？ 哎呦，他真看出来了！这是我在朋友的那个发的图片里 面 看到了一个，然后说是哪儿是丹东，这还是很早以前了。然后就发了一个这个，这应该是一个招牌是吧？ 对，像一个锦旗。 这个招牌上写了"勾魂串串"，然后是 一 元一 千 啊。 其实 按签子算的， 他这个位置就是丹东老街。 老街， 这是丹东后来在万达广场对面啊。大概这个位置附近，它修建 看起来像是个改造过的， 对对 对， 是室内的一个改造的，变成民国时期的一个装潢的小吃街， 哦、 啊，也是小吃特别多，有那种推车的，有坐垫的，还有唱戏的。 建议去吗？ 啊，这个其实值得去一下。 所以你们这个串是炭火烤吗？也是？ 不是那种什么冷串，就是直接在一个小炉子你自己烤的，完全、 自己烤， 对，可以、而且我觉得自己烤你聊着天然后喝着啤酒自己烤着串，这个感觉也不一样， 是 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去聊一聊， 不容易尴尬有动作 就是哎呀你聊不下去了那就翻翻肉吧 这烧烤是第二个清单当中必须要完成的、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东北菜，就东北菜呢我爱吃甜的嘛，丹东的锅包肉我特别特别喜欢、 丹东的锅包肉也很有名是吧， 对、其实像我们家都是爱吃甜口的、然后现在呢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叫法叫韩式锅包肉，就是他把韩国的一些甜的调料放进去重新做了一个、 是不是甜辣酱啊，得带点辣口吧， 还就纯是甜的甜酸口 的 啊，非常好吃、就是吃多了甜的可能长痘吧，但是在所不辞、一定要吃。 东北菜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乱炖、把什么都放在一起然后还炖得特烂乎， 盘子特别大、 今天跟陈琳聊天的时候说到他的家乡，其实我们在刚刚丹东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当中看到了丹东自己旅游的一个推出的口号，丹东的旅游相关部门呢他们最近正在推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山海江田灵秀丹东，山海江田这四个字就是咱们最初最基本理解的四个字， 对，就是对于丹东的一个特色的展示， 但是我也问过程鑫，我说你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解释出来吗，他说地方非常多，这些含义非常丰富、所以有的呢可能只能按自己的理解， 对对， 去找到它所代表的东西。 嗯， 他跟我说了几个，我跟程鑫在说，我说这些山指的什么呢？我知道的丹东有什么凤凰山，然后程鑫马上说出来一堆山，他说像什么锦江山、 五 龙山、五 龙山 是吧？ 凤凰山， 对，这都是 元宝山、 然后 鸡冠山、帽盔山等等， 海嘛就是海边嘛。然后我后来一说江，鸭绿江嘛， 对 对， 那所以 还有黄海， 对，所以这里面这个丰富的概念啊，大家还得去丹东自己去找一找。 对对 对， 还真的是，虽然地方不大，但是确实值得大家去探索一番。而且呢，现在也有高铁了， 对，没错，高铁特别方便，只要6个半小时。 这样吧，大家如果想去丹东旅行的话，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向导，没关系，找环球旅行家，我们有程鑫。是吧， 对对对，随时可以给大家来支支招哈。感谢程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十元一。 我是张帆，祝各位周末愉快， 明天见。 点亮了我却也被灼伤，爱一场心甘情愿无所谓疯狂。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